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鹅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谁让你打两下呢？ 我引起一下你的注意， 吓我这一跳。好的， 各位，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我们可以在 FM 98.2 AM 927收听，然后呢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 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可以就体验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关键是可以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一个实时互动。 是，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啊，它是一个手机 APP， 然后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多谢多谢多谢。那今儿也是周日了啊，我们的节目是特别版，我们今天为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呢，就是演员蓝飞扬，小鲜肉，欢迎 欢迎飞扬。飞扬可以跟大家伙打招呼，太紧张死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飞扬。 嗯，挺好啊。那么今儿邀请到这个 吃啥了，挺好哈。 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当然是有好事哈。明天就是8月7号的早晨8:23，早晨8:23，明天早晨8:23，在中央6套啊电影频道会和您见面。飞扬在里面饰演男一号，那部剧叫做《瓜田喜事》啊。 嗯，听了这个剧名就感觉心情挺舒畅的。 为什么呢？ 就喜事儿嘛。 啊，然后瓜田还。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你老说 瓜是挺甜的 啊。对啊，我一看到瓜就开心呢。 对啊，你嘛 啊，我 长 什么 瓜一样， 你才像个瓜， 像不像？ 你像个 尖尖的脑袋，尖尖的脚，中间噗。 什么瓜是这样？ 西瓜呀。 啊，这个我都，你接着说吧。 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背景吧。你看我接的多顺畅。 是你那有词儿啊。 来，影片啊，其实是讲述了农村大学生木瓜。这个木瓜的那个木啊，是那个穆桂英的木。 哎，穆桂英。 对，他就是由我们飞扬饰演的这个角色。他、 嗯、 决定什么呢？ 我说穆桂英的手下确实有大将，就叫木瓜是吧？不是一个事儿哈、 啊。能不能行啊？他给你挖坑，这可不是我啊。说的是人家这个木瓜呀，他毕业之后就决定干嘛呢？就决定回老家去创业，种植西瓜。 有出息。 对，但是呢却遭到了自己的前女友以及追求者的不看好。 我就奇了怪了，你都前女友或者追求者，你有什么资格不看好？ 对啊， 那你有什么关系？ 前女友咱就不说了是吧，这一页掀过去了就给他废了。那追求者你 还没追到啊。 对呀、 啊、你就敢， 你咋值什么？ 想不想考了 啊？这真是。但是呢不仅是这两拨人反对哈、嗯、这两 最主要的是 我怎么，我为什么自动就把前女友化成了波？ 很有门。 嗯，好嘞，来继续啊。和这个父亲穆老凿，是这么念吧？穆老凿，穆老凿的强烈反对。这个木瓜呢就不顾众人非议，说不行，你们再不同意我也要干这件事儿，开发新品种、嗯、研究新技术。但是没想到啊，遭遇到了人为破坏还有自然灾害的这个接连打击、 嗯、 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气馁， 从古至今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对，然后呢就四处奔波的推销，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也是特别励志，就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这瓜终于是种成功了，而且呢、嗯、还带领了全村人致富，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是， 我特想知道这有情人是前女友还是 这 能说吗？ 可以可以，因为 凭什么可以 戏里的事儿， 对，戏里的事儿跟那个现实没关系。就后来这个有情人其实是追求者 啊，追求者啊， 是对他追的你， 对 他还反对你， 对，后来就支持我了 啊。 因为戏里边他是一白富美， 看着钱 追的是一穷小伙 啊。他家里同意吗？ 家里反正戏里没有牵扯到家庭， 要不然太长了，这毕竟是个数字电影。 好。 所以当时这部戏是2015年拍的， 对，2015年拍的。 嗯，那 哇塞，你那个时候得比现在还年轻。 对，飞扬是91年的啊。 对， 真是。 为什么非要问年纪呢？真的好伤人啊。 你也没比他大5岁那么多。 就大1-2岁吧。 所以当时24岁啊。 嗯 啊，那真是小鲜肉啊。然后这个问题，你就面对这样的小鲜肉，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徐然， 就你那个时候演这个片子，因为你看啊，那个时候是24岁嘛，就虽然是也大学毕业了，对吧？是大学毕业了吧？ 对，是 啊。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但我觉得可能人生经历还比较少，就拍这种片子，你当时心里会觉得说我没经历过这些事儿啊，或者说就会怵吗？ 就我觉得没经历过的事儿，就 才演起来有意思。 对啊，才演起来有意思 啊。 而且就好像我当时就2014年好像还没有小鲜肉这个词吧， 有了吧， 2015年才有的 啊，是吗？ 好像是2015年才有的。 不好意思，主持人不专业，您继续说。 主持人老， 就是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之前演的基本都是现代都市剧， 嗯， 就没有演过这种农村戏。当、刚好当时经纪人让去建组， 嗯， 然后又定了，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刚好就。接下地气嘛， 对啊，但是大家都想去让自己光鲜亮丽，让 对、啊、 哎记住这个人，他应该就是那种特别帅气的， 啊、比如对高富帅 呀、 啊，或者说那高层领导能就是 高层 挥斥方遒的那种。就比如说前一阵那个《我的前半生》里的鹿晗嘛， 嗯、 啊，大家不仅是因为靳东喜欢这个角色，嗯、也是因为他在那个剧当中，你看就各种解决难题，各种有房有车，还对女朋友也。对女朋友的女朋友也不错，是吧？就是大家就都特别吸引人嘛。 嗯、 所以，就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自己一开始怎么想呢？ 其实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先尝试是吧？ 对，先尝试嘛， 嗯、 演就是能不能特别好的把它演出来， 嗯、 再说呗、 嗯， 就自己认真点就可以了。 体验生活了吗？ 还真没。 那 导演讲戏的话，怎么让你能够变得像一个农村娃？ 就其实还好，因为他那个戏里的年龄跟我是本身差不多， 嗯， 刚好也是大学毕业， 嗯， 然后也是在城里上的大学，只是毕业之后他决定要回农村去种瓜， 永强嘛，很像是吧？ 对，就是放弃了城里的这种可能熟悉的环境， 嗯， 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养育自己的家乡。 是，这我们都理解，就是说，但是你看啊，他的剧照，咱们来看看几个他的剧照啊，他的剧照其实看着之后呢，有一点看。这个就能看到， 哇哦， 很成才，对不对？ 哎，旁边那是句号吗？ 句号，对对对， 哦， 它里面还有一个韩老师是吧？ 对，韩三明老师。 哦，韩三明老师， 好人，韩三明老师。 哎，我很想知道，你拍这部剧的时候，让大家看一看吧。 啊， 你拍这部剧的时候，跟你之前拍的那种现代生活剧，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最大的不同啊， 嗯， 村儿， 对，就怎么做到村儿？ 对， 对， 我觉得这很难哎。 就是造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真的觉得有点难。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人的气质它就是有的时候就改起来就很难，因为土或者是村它往往是一种气质，或者说一种 它未必是个贬义词，我们先要说这一点， 就细枝末节的动作表现， 对，没错。比如说我记得有人说啊，演这个农村戏有的时候更愿意蹲一些 啊，对对对对 对， 蹲着吃饭， 对吧， 端着碗吃。 你非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爱情不是乡村爱情它这个更好，觉得恨不得都快成为一种这个表演模式了，活在镜头前的一群人啊，人家好像也不太对词儿，也不太干嘛，因为那些人确实有这些生活经验。对你来说，一个刚毕业的这么年轻帅小伙，其实我觉得并不容易，所以你给我们能不能用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来告诉我，你现在就是当时那个农村大学生的状态？ 哎，对，你的面目表情啊，或者眼神、啊。 他那个，我觉得其实那个戏里边主要是发型，他把就因为我头发平时是竖起来的， 嗯， 他当时那个造型师就把头发全部耷拉下来，就有点像那种西瓜头，但是也没那么土。 哦， 没那么齐， 哦， 然后就整个一看就其实还挺嘚儿的， 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看平常的，平常非常确实是头发抓起来之后很精神小伙子哈。有能够记住一两句台词来表现你？当时有倒口吗？有方言吗？没有， 还真的拍的是年头有些久了，2015年拍的，两年。 有点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不是，你就喊你的那个白富美的女朋友嘛。 白富美， 她叫啥？ 叫什么来着？ 哎呦， 我 的 天 哪！能不能行啊？ 你就喊徐冉 啊，就那个。 白富美， 其实还好，就哎，徐冉， 就没有岛口是吗？ 对，因为他那个没有涉及到方言。 没关系，你说今天跟我去种瓜，我们去哪儿种瓜？我发现那个新的品种。 要不我用河南话说一句 啊？ 好，没问题。 他自称是方言小能手哦， 是吗？ 只要是河南只要是黄河以北的地区都可以， 我都可以来两句。 然后那个哎，徐然，今儿给我去种瓜去啊？ 种，走啊！ 可以， 走，那是锄头，要锄头吧？ 这个戏其实来说呢， 种瓜是用锄头吗？ 我昨天是啊，咱们但凡是种的地儿都得用锄头，他要把那个。地垄沟吗？ 正好问问你，就种瓜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你了解吗？就是你有没有通过这部戏反而对种瓜这件事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就是其实你要真说这个，我们那部戏里面的瓜跟普通的西瓜不一样 啊、哦、 就所以你看那个刚才你介绍说那个培育的新品种嘛， 嗯， 它是掉在那个藤上的瓜， 嗯， 哦， 就 是小吗？ 小瓜，然后它的那个瓤是黄色的。 哦，哎，那个超好吃， 特别甜，特别甜。 那、啊、确实是西瓜， 哎，那很贵， 是西瓜，但是是不一样的新品种。 嗯，那 刚好在当地，我们那个拍摄的地点是在西安盟， 嗯， 就在酔泉县， 蒙古嘛，是吧？ 对，蒙古。 嗯， 然后他那个就专门本身他那个地方老百姓就培育那种瓜， 嗯， 刚好就取景拍摄。 哦， 那你有没有 学会了一招办事的？ 一招办事的会吗？ 掰瓜，你要 吃还是有招的？ 吃还是有招？ 成，可以算是个收获、啊。 其实你知道，学长，你看资料你就会看到他们这个戏、 嗯。 我看采访他的时候，那个谁，飞扬说还挺辛苦，因为是冬天拍夏天戏 啊。 你看，你记不记得那个朱时茂先生和陈佩斯先生演过一个那个不，他第二部也是一个跟失去演员差不多的、 嗯， 但是就是冬天要找到一种 夏天的感觉。 我这热呀。我热呀、啊，这往后来给、啊、你没有汗怎么能行嘛？身上撩凉水，冻住了。 我的天哪！ 我就理解不了，就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吗？为什么非得是冬天拍夏天的戏呢？ 这个、冬天有瓜吗？ 有 啊，有是吧？ 大棚，一定是大棚里面吧？ 大棚 啊。 就其实我觉得不是经费的问题吧，可能这个就可能剧组前期筹备的时候他定在这个开机时间了， 哦， 然后就你只能就开拍正常拍摄，但没办法，因为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夏天， 嗯 嗯， 就 对夏天才吃瓜嘛， 对，夏天才吃瓜，然后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一个冷，是我们理解的，因为我看他的戏基本上全都是半袖的， 嗯， 是吧？ 对，刚才最多穿一个西装的外套。 对啊，你看俊浩老师就很聪明。 哇塞， 穿了长衣长裤。 哇，你那个时候真的就半袖啊穿。 对， 然后他们平常又披着军大衣在上面，这个我也都知道，也有很多演员是这样辛苦过来的。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他们直接去聊， 嗯， 就是这个除了冷会影响很多方面吧，比方说台词。 嗯，就是我们 哈气怎么办？就真的会 吃冰 是吧？ 是吗？ 喝凉水。 冰倒没吃，然后反正我就记得有一场是我跟那个女主角，我们俩拍吻戏， 嗯， 然后就特别搞笑，我们是在那个蒙古，它不是有草原， 嗯， 但那个时候因为天冷，它那个草都已经黄了， 嗯， 然后所以我们还要奔跑，一边奔跑，然后到最后定在那个摄影师的就机位前面，然后接吻嘛， 嗯，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吻的时候，导演他想要那种慢镜头，就后期要做升格的， 嗯， 然后就是就轻轻凑上去之后，然后牙齿。 对， 然后把两个嘴凑到一起， 就你都能听到对方的牙齿打颤的声音。 对，我能听到自己的，我也能听到就女演员的。然后，但是导演还要那种说你们不要那么快就啪 亲上了， 亲在一起。 因为我们确实冷。 对，他不仅说那个后期要升格，然后同时现场导演说想一个缓慢的，有那个。 那个情绪 对、 嗯， 然后我就听见， 就你不能啪就亲上去， 然后两个嘴都碰在一起，然后特别搞笑，反正拍的时候挺就是 辛苦的，感冒了， 对，挺辛苦，但挺搞笑的，当时 感冒了没？ 后来那戏还好，就是 好身体， 对，那戏还好。 嗯，你要看女生穿的也是一个白衬衫长袖的， 还有裙子 啊，裙子 对。 哎，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吻戏的这个问题。 咱们这个这么重大的话题，一共一定要留在整点之后吗？ 好吧。那行吧，那这个就我们整点回来再聊， 整点之后再跟大家聊，稍后见， 一会儿见。 台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这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今晚有戏的特别版哈，邀请到了青年演员蓝飞扬，欢迎飞扬。 Hello， 大家好。 刚才徐冉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别着急，咱趁着点说啊。在说这个话题之前，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如果想听的话很容易哈 ，FM 98.2，这个 AM 927。那如果想看的话呢，很好，就更好办了，对不对？找到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关注，右下角有一个 视频 观看直播，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就是怎么跟小鲜肉蓝飞扬一起来访谈他即将明天啊在电影频道早上8点多， 8点32分， 8点23是吧？上演的一部叫《瓜田喜事》， 是 这一部电影是由他做男一号的 主演的， 对。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手机合作直播平台上，就是盒饭 Life，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观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 是的， 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已经有55000人了。 哇塞，好快！待会儿多聊一聊哈，多聊一聊。这样还是说本戏的事吧。你问是？ 就是 你想试一下吗？ 我不是，我不是专业演员啦。 没事， 难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着高兴。 就是我很想知道啊，就是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就特别期待男一跟女一有吻戏的，尤其是他们两个，就是你觉得这感情线已经铺得很差不多了，就差吻一下了那一下，就是，哎，你们真吻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呀？是 最开始会尴尬吧？ 对，我特别想问，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演员朋友，但我不好意思问这个，因为你是男孩子嘛，我觉得可能你说的还 就我觉得尴尬的可能大多都是女演员吧。 啊， 这男人还好，然后 自己咬了一 没有，就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在屏幕里看，你觉得就两个人镜头里面两个人，然后或者想象是就是两个人在，但其实拍摄的时候旁边一堆人 啊，对呀， 化妆，然后造型，然后 灯光师 打板的 摄像， 然后对，就一堆人相当于把你们俩围起来在中间亲吧，其实你。不会有太多就其他的小情绪，就觉得啊是一场戏，好吧，无非就是这场可能比其他的戏要那什么一些。 什么一些呀？ 就是那什么嘛， 心潮会稍微澎湃一些。 对，就是反正你懂的。 不懂，非给人逼到死点。 我真的不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你去找老齐聊一下。 讨厌，不是，我真特想知道，哎，就你们所有的，我们看电视剧好多吻戏，这吻戏就都是真吻吗？ 就你能看到贴在一起的，肯定都是真吻， 但也有借位哈。 对，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侧面，比如说男演员抱着女演员的头，然后那有可能 用他的头遮住了女演员的头，这可能就是借位。 对对，可能是借位，但是你只要看到是这种五，就是 一半一半。 对，一半一半的画幅的话，只要贴到一起肯定是真的。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人太腹黑了，我但凡看到这种接吻的镜头，就会特别仔细的观察他们的嘴唇到底碰没碰在一起。 你只观察嘴唇吗？ 就我只观察嘴唇，然后 你懂的。特别想知道他们。 告诉你了，是真的。好，来下换下一换。所以演这个戏里边有很多这个，我们叫老戏骨，句号老师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了。 那 对啊，然后呢还有韩三明是吧？ 韩三平老师， 韩三平老师 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嘴呀、怎么了今天？说到接吻之后就，这两位老师合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觉得前辈嘛，然后多向他们 学到了啥？ 学到了啥？吻 啊？啊稳 那个稳、啊、盒子旁稳稳就是 稳 当 的 稳， 对，稳当的稳、 吓我这一跳，我以为 你看你老瞎想， 不会有以为，不会有以为啊、 然后我觉得在你们笑太多了，是不是？ 没关系，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风格、 好， 多来几次就知道了。 那稳是什么？稳重还是什么？ 对，就是他们演戏很稳，然后加上 节奏吗？ 对， 状态 特别稳、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可能是老戏骨吧，然后经验比较多一些、就状态特别稳。 我觉得好像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尤其是艺术类的行业当中啊，你跟前辈合作，你都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就是我如果不成，他可以。 对，他会带着你成， 对， 你知道吧？就比如咱们有的老的前辈的主持人，你跟他们一起上节目也是，他一张嘴，哇，你瞬间就进入情境了。就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难的。 跟我说有没有？ 没有，还得我带你呢。 哎呀， 哎呀，开玩笑了，开玩笑，搭档还是。 没事，没关系，来，就说的就远了。其实来说，你别看飞扬很年轻啊，他就对我们来说，就26岁吧，今年啊。 哦， 挺年轻的。 过生日没？ 还没有。 那25。 大哈，真年轻。 谁呀？ 我们俩呀。 谁？ 我们俩。 咋的了？ 你一样大，嘴都瓢了。 哎呀呵， 舌头捋不直了。 他真的演了不少戏，我刚才在下面接的时候，我说真的，他毕业几年？ 有12年毕业 就开始演东西了。 你演过一仆二主啊？ 对。 你一仆二主里演的谁呀、 演的小飞，就是，但是那个戏很少，因为 是演的关晓彤的男朋友是吗？ 不是，是那个就是闫妮跟张嘉译他们公司里面的就一个同事。 哦。 你这么一说，因为我对小飞这个名字有印象。 因为那部戏是我12年毕业之后13年拍的，好像是。挺早的， 你给大家伙说一说飞扬演过多少戏，就大家真的 好好好，没问题。 5年啊，我天！ 他真的在电视剧上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建树，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一仆二主，还有东方战场都参演过，而且你像这个 电影多了， 119婚约、且行且珍惜、宫炮专家、八卦全之蓝凤凰、英灵之恐怖实验，还有囧会遇到爱，这些应该都是网大吧？ 有2部院线电影，然后加。2部数字就央6的电影， 它几乎都是那个、还都是 大阵容，我觉得 还都是男一号是吧？电影里面 对， 我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电影 啊， 加上可能自己的执念吧 啊， 就毕业之后我是想以电影为主，所以演的全都是男一号。但是呢， 机会怎么那么好、 对呀、对呀、 还好就是 哎，别谦虚，这时候谦虚就假了，是说 就是家里有人是吗？ 没有没有。 哎，你这主持人怎么回事啊？ 没有啊，就 上来往根上跑啊。 所以 就是机会好。 就是其实前两年就刚来北京拍戏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运气好。就2014年，因为当时刚来也是每天跑组试镜，见导演，然后后来是2014年拍了一部电影119婚约，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可能 宽了， 对，一部接一部，就而且我觉得自己还算比较努力吧。 就我跟你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他一部戏表现好，所以你就这个东西其实靠口碑的， 对， 真的，各个导演啊剧组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觉得，哎，这小孩靠谱，演技也很好，可能出片的这个就是效率也很高。 所以你觉得这些人 跟他合作呢？ 这些人最看重你身上哪个特质？夸自己， 你夸自己啊？夸自己，认真吧。 我觉得这挺 难得的，夸得太狠了。 不过确实是， 这是个坑吗？ 因为他12年毕业嘛，对吧？刚才说2014年就有一篇叫他主演的电影叫《闯青春》，获得了2014年加拿大国际微电影节的一个最佳原创影片奖，也是这个电影节史上唯一获得最佳原创影片的中国作品。 而且当时参加的也不少，300多部片子，然后这是得了一个其实大奖了。 算是吧， 说说这个事儿吧，记忆深刻。那个时候好像那几年还特别流行微电影，现在好像微电影这个词越来越， 对，好像我也发现2014年之前好多拍微电影， 对， 2014年过后就慢慢 就 对变成网大，时长加长了嘛， 对，所以微电影那次有什么记忆吗？2014年， 2014年、 拍的记忆倒是挺深刻，然后获奖的时候，因为我在北京， 没去， 没去，然后在拍戏，在戏上不可能说组里请假，因为拍摄也挺赶的，然后就没去。导演其实也没去，那个编剧， 好样的， 编剧去把当时那个奖项拿回来，然后拍了， 就没有得失心，就能拿奖。 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我们群里，然后大家说啊，欢迎庆祝庆祝 ，OK 了。 哦，这么简单吗？我们这个国际大奖应该对你来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还有一部片叫 VR 影片《战术》。 VR 这个是最近这么火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拍 VR 的时候和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理解的那种 有什么不一样？ 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VR 影片其实就是。就虚拟 VR 就是虚拟现实嘛， 是， 其实就是360度全景视频， 就是它有围一圈全都是摄像机吗？ 不是，它我之前也这么以为的啊，我之前以为是你就是演员站在中间，然后一圈摄影机围着你，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是一个摄像机有很多个摄像头， 哦， 就比如中间是一个摄像， 它是这样的360度的， 对，360度上下左右前后六个镜头 啊， 然后后来好像我 那是综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画面是吗？ 它其实是好多画面，就比如它六个镜头上下左右前后，然后最终它是六个画面剪到一起，然后用后期技术把它六个对拼在一起， 我们在一个球里看， 相当于是把它就像做那个针线活一样把它缝起来，缝成一个六面体，然后人在其中可以左右上下全都可以看到。 哦， 你就想想你在一个篮球里面看。 对对对， 哦， 就那个意思 是吧？ 而且我最近还刚刚知道，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也跟 VR 技术相关哈。就有一种是就是可以放在手机上的镜头，这个镜头就是这样，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是按你刚才说的上下左右什么前后左上右下什么右上左下，它用各种位置去拍照，然后最终呈现出按照人的这个视觉体系和大众审美，然后呈现出来一张最完美的。图片， 你的意思是平面图吗？ 对，它呈现的是一张平面图，但是它是综合了它所有能搜集到的信息，你懂吗？所以以后可能真的就不用 PS 啊，或者是 没有，我就告诉你一个例子，你看地图 啊， 世界地图不就是剖剖开了？ 但不是，但我跟你讲那个感觉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把它抓捕到的信息。把最有利的那一面全部都呈现在一张照片上，而不是说我用360度的影像，然后只把它作为平面呈现。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有， 还没明白。 没有，你懂了吗，飞扬？ 没有， 他没有。 略懂。 就是说啦，就我可能同一个物体，我拍了1000张照片，但最后中合成的是一张照片，但这一张照片一定是我综合了这一千张照片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哦，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就它跟你完全把一个球体展开是两个概念。 我明白， 对对对，这下 这1000张，我就姑且吧，因为不关键啊。 看我的白眼， 看不到， 翻到了后面。 拍了这么多片儿，刚才说了有自己拍的电影啊，数字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微电影等等等，各个门类都碰到过。然后应该有和一些大导演合作过，一些大演员合作过。有哪一些人对你的提携比较大？ 哦，好的，好问题。 其实导演的话，合作过的导演，大导演像吴宇森，然后包括顾长卫，但是呢，其实对我，你要说对我提携比较大的是那个文飞扬导演，就我119婚约的，因为那是我第一部主演的电影长片，是他，然后就是算是也算提携吧，就是我觉得还比较对我帮助比较大。 就是在电影圈里面要提携新人的话，一般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多带你进组，都让你试，都给你机会， 算是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觉得你确实适合这个角色的话，就给你演呗。 哦，老想着你呗。 对，但当时我是确实是自己试镜去的，之前不认识。 啊，好，知道啦，知道啦，好的。 我们相信由衷的相信你，真的。刚才说的就感觉好怪，真的，我们特别相信你，你是个实力派。 你这么一说，就让人感觉咱们好像知道点什么似的。那这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往底下问问，就你们不是，我是给他机会， 不是， 给你机会让你表达自己啊，就是你是怎么想到要当演员的呀？这个问题好像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我还真，你刚才问的时候我还真想了一下，就好像是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多多少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吧， 就觉得自己帅 是一方面， 真棒， 然后 可实在了， 就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你看多了你会想，哎， 我能不能演？ 对，我能不能演呢？能不能出现在这个镜头里面？ 高中的时候，或者上初中，就上学那个时候，中学左右就开始阅片量很大了吗？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就跟所有人一样， 嗯， 就没事看两部呗， 嗯， 看两部 本身就有兴趣。 对，我是后来做了演，就大学毕业然后来北京拍戏之后，做了演员之后，我才发现自己阅片量不是很够， 嗯，得多看， 然后才开始每天一部。 所以对于不管我们的观众还是听众也好，有一些应该是已经过了高考的阶段，就是他已经没法特别容易的去考取一些相关的影视类的表演专业的这个学位，对于这样的一群人，还有一些可能还在高中，可能以后要高考要艺考的这些人，这两种人给建议有什么建议？就是他们都想学，都想先从业余的说起， 嗯， 就是以后可能真的就干不成演员了，但是他就喜欢， 啊， 有没有什么让他能够发挥自己，或者说能够把自己这个梦想实现的一个去处？ 就我觉得如果只是业余爱好的话，就玩呗， 自己拍。 对，就也不是自己拍，因为还是需要经费啊，或者这种专业程度的嘛。 嗯， 就我觉得去，因为现在北京去当这种特约演员， 嗯， 参与一下电视剧的拍摄，还是 机会挺多。 对，挺多的。 嗯， 我觉得你要是只是业余爱好的话，就参与一下也是 OK 的嘛。 嗯 嗯， 就如果你不把它当做一个梦想，或者说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对于这些学生们，因为很多人都有明星梦， 嗯， 但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演员来这里啊， 嗯， 他们也都确实很辛苦。我包括跟希赫聊， 对， 跟希赫聊的最多的，他比你还大两级，应该是 八八的 啊，他中戏的，然后现在也签了公司，也去刚去横店，就跟我们聊到这个演员的现状，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能出来的那些，你看到那些虽然很多，但就是那些人， 对， 他的基数非常非常大， 对， 没错， 你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他们？ 其实就是如果你要说这种立志要做演员的，我觉得就是首先要就是提醒他们，是不是自己真的就认定了这条路，是不是你真的热爱，然后第二就是你愿不愿意把时间跟青春赌在这个上面，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演员你要说成名真的也算一次赌，把自己的青春和时间赌在这个事业上面， 嗯， 就你愿不愿意， 就是能够成名能够做到一定位置，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就是你长得好 说或者 说话好， 嗯，对对 对，肯定是， 是吧，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好演员经得起时间 打磨 跟机会锤炼的，我觉得你真正走得长远，而不是 像这赌这字儿特别对，就是那个机会你确实各方面都符合考验标准就没机会，真的就有这样的， 但我觉得你这么说有点太宿命论了啊， 嗯， 大部分的演员我相信还都是有着自己很非常专业过硬的这个演技，然后但是这些是基础，对吧， 对， 就我们在基础之上你再去谈有关运气的事情， 嗯 啊，对，我觉得这才科学， 对，就一定要看清，别被那个糊住眼睛啊， 对对，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但凡学了表演专业， 我就成了，我就成腕 了， 我就成星了， 对，这个是 好吧。今天把那个飞扬叫过来，一个专业演员，然后呢，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底哈，不能跑了。 对， 我们这个平常日常环节呢，也有一个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就是围读剧本， 哦， 啊。我还跟飞扬说，飞扬说，好，我要演吗？自己一个人就很尴尬呀，我还。 没关系，我们配合你啊。 虽然我们水平不成。 嗯，对， 但是我们今天让飞扬提供了一个他之前特别得意的一个叫炮工专家的是吧， 工炮专家， 啊，工炮专家的这么一个说成了军事题材一下啊，这样一个戏，我们现在时间的并不是很多了，所以飞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背景，然后我们就开始围读好吧。 可以，就是他这个戏其实就是我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恋爱专家， 嗯， 教别人谈恋爱， 恋爱大师那种， 对，然后但是呢遇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个算女神吧， 嗯， 就是喜欢的一个人，然后呢中间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最后呢通过这个女生我发现得到了一个感悟，就是真爱是不需要任何套路的。 哦， 好好，然后这个剧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俩演对手戏，我演那坏人，我演那亮的是吧，好不好， 可以， 好吧，就没演了会。 哎，女生是什么状态？就是 女生很少 被绑架就行了，是吗？ 被绑架 啊， 女生没有话， 女生没有话呀。 女生最后有， 不是，哦，你要一直演出被绑架的状态，被吊着的状态 啊！我的天，啊，我是谁？我是真秋是吗？ 对，真秋。 哦，来吧， 就是你要看，你要配合演着， 哎，但是这个要吼的呀，我 眼神。 然后这个我要吼会不会话筒会？ 你稍微离远一点没问题，就可以， 好吧， 我们适当收，啊， 来，咱们准备开始哈，嗯，来，我喊三二一，来准备，开始。 真秋， 等一下， 我们要旁白有人话带着哈。 啊， 来 啊， 准备三二一，旁白开始。 蓝冰推开仓库的门，发现真秋被吊在了半空当中，而张亮在玩着刀，坐在一旁已经恭候多时，身旁呢是铁栏杆，还分别拴着三条救命的绳子。真秋看到蓝冰挣扎着想发出声音，却因为被堵着嘴，只有呜呜呜的声响。 真秋， 张亮站起来，哎呦，欢迎我们的大情圣啊！ 张亮，你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继续教我上课呀，怎么样，大情圣？如果我不这样，也许你都不肯见我吧。 你先把他放了。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看来我们的大情圣是真的动了凡心了哟。让我想想，你怎么做我才愿意把他放了呢？ 哎，不如这样， 你先说三声对不起怎么样？ 对不起。 什么？ 对不起。 张亮边说边把刀放在真秋的脸旁。我听不见。 对不起。 好像听到。对不起我什么呀？啊， 我不该打你。 哦，开始你前两声态度不太好，扣一分。说完呢，割断了第一根绳子，这时真秋猛地往下坠了一大截，由第二根绳子稳定地稳住了真秋。蓝冰此时上前被张亮制止。哟，你再上来我告诉你啊，我让他马上掉下来，你信吗？ 张亮， 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愤怒是吧？很无能为力是吧？我就喜欢看情圣无能为力的样子。 我求求你，你把他放了吧。 嗯，这样你再磕三个头，让我感受感受你的诚意。真秋此时使劲地挣扎着向蓝冰表达不要的意思。 如果我这么做了，你是不是就放他走？ 那得看你够不够认真了。此时蓝冰缓缓跪下磕头。哎，声音在哪里啊？第二个头重重的咚的一声，看不到印记哦。第三个头，鲜血直从额头上渗出，真秋流着眼泪一直在摇头。 放了他， 刚才还不错哦，可是你第一个头磕的太不认真了，再扣一分。说完，刀子割断了第二根绳子，真秋向下迅速坠了一截，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了吧。 张亮，你到底想怎么样？ 好好好，我承认其实你刚才的表现还是行的，只是边说边把桌子的刀扔到了蓝冰面前。都说爱一个人的话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倒想看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命换他的命。这时候真秋使劲摇头，泪一滴一滴的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蓝冰缓缓的拿起刀说， 如果我这么做了，你是不是当真把他放了？ 说到做到啊。 真秋，我以前也被人甩过，所以我跟你一样，我不相信什么狗屁爱情，所以我只教别人怎么谈恋爱，我自己从来不做，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套路，是规律。 真秋哭着摇头示意蓝冰不要再说了。 但是当我遇见了你，我发现我之前一切可用的套路规律全都被你给打破了。我最开始只是想重新认识你，仅此而已。但你每一次的举手投足，你的微笑，你的眼神，都深深吸引着我，我才知道我爱上你了。 真秋流着泪。 行了，煽情的话我不多说了，总之遇见你真好。 好看。哎呦， 好棒， 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啊。这句话 好棒 、哎、你有入戏吗？ 我当然有入戏了。但那也是需要情绪的呀。 是，但我还怕你跳戏呢。 哦，我不会了。 哎，如果有可能的话，飞扬有没有可能做我们常驻嘉宾？没空可以常，哎，有空可以常来。 可以的。 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我之前 我们节目是挺轻松的。 对，就是而且这种对着话筒讲话聊天的感觉还蛮舒服的。 好吧， 是吧，欢迎， 感谢蓝飞扬的精彩表演啊、也提醒大家明天早上8:23锁定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届时呢将会为您呈现蓝飞扬主演的轻喜剧瓜田醒世。那么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咱们明晚6:45再见， 明儿见，拜拜。Thank you.